第137集，给使臣开眼。 大恒北部地区发生了蝗灾，圣上想将万寿节取消，但先前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了，外朝来的使者都已经到了京城。不管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里子，众臣轮番劝说万寿节须得照常办下去。顾元白往北疆派兵马派粮草的消息根本瞒不住那些已经到了京城的关外使者，他索性直白地将各国使者也请到了现场，去亲自看着大恒的兵马出征。这群使者被请到了城墙之上，看着城墙下的万马千军，不知不觉之间脊背之后已经窜上了丝丝缕缕的寒意。从高处往下看时，军马的数量好似看不到头，这么多的兵马和粮食井然有序地次列向前，旌旗蔽日，威风凛凛。大恒已经很多年未曾发动过兵戈了，他仍然大，仍然强，但周边的国家都看出这个强国在逐渐衰败，大恒的统治者有了胆怯的心，他们任由游牧民族在边关肆虐，于是周边的国家也开始蠢蠢欲动地有了欺负老大哥的心。但是现在，这些使者看着脚底下密密麻麻的大恒士兵，看着每一个士兵身上精良的装备和强壮有力的身姿，他们难以置信地想，大恒的士兵怎么会这样精神十足。 他们的马匹四肢有力，他们的士兵也充满朝气，看看那一车车连绵不绝的粮食，那么多的粮食，难道大恒的皇帝是把粮仓里面所有的粮食都拿出去了吗？他就不怕现在将这些粮食全拿出来了，之后如果出了些天灾人祸，整个大恒就毁了吗？ 使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但不论他们心中想了多少，多么的不想去相信，但还是将这震撼的一幕记在了心底，头皮甚至因为这波澜壮阔的长长军队而感到发麻，双腿紧绷，动也无法动弹一下。直到军队走出了视线，身旁陪同看着将士出征一幕的太监出声提醒后，这些使者才回过了神。一旁的禁军军官笑了两声，谦虚道： 哈，这些士兵不过是禁军当中的一小角罢了，让诸位见笑了。 红炉寺的翻译官员也陪在身旁，面带笑意，谦逊至极地将军官的这句话翻译给了各国的使者听。各国使者面色怪异， 这是谦虚吗？这是示威吧？ 在这些各国使者当中，唯独没有西夏使者的影子，他们还在名声义中关着学习大恒的规矩，只要一日不学成，那就一日不能出去。这些使者也没心思追问西夏使者的去处了。要是说在没有看到今日这一幕之前，别国的使者知道大恒发生蝗灾之后还有一点小心思，可看过今日这一幕之后，他们就没有了。哪怕是再大的蝗灾，这些粮食也够士兵们熬死只能活三个月的蝗虫。北部的蝗灾完全没有对大恒造成什么危害，而且看京城中的官员和百姓底气十足，还在热热闹闹地举办着皇帝生辰的模样，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还没有到粮食耗尽的程度。这些使者们绞尽脑汁地想要看到大恒人打肿脸充胖子的痕迹，可是怎么看都只看到了因为万寿节的来临而异常欢庆的百姓。大恒的皇帝绝非强盗，没有以此为理由去要求各国使者也为北部的蝗灾出上一份力，而是在展示完拳头的力度之后，就绅士地将他们放了回去，甚至体贴地派了能说会道的官员陪他们同游京城。在京城之中闲逛时，不时有使者指着在路边有官差守着的木具问道： 这是什么？ 哦，这是足踏风扇车。 足踏的风扇车？这同先前的风扇车可有不同？ 同以往的风扇车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手摇的变成足踏的，这样更为轻松，力度也更加大了，能将粮食之中的糠壳和灰尘清理得更加干净。 使者们多看了几眼，就见百姓们排队在风扇车之前，每次清理脱壳之后，便按着斤数交上少许一部分充当使用费的粮食，或者交出脱出来的糠壳。 上交数量不多，哪怕是收成最少的百姓也有余力前来脱壳。不只是路边这些，还有人三五成群推着更大一些的风扇车，满头大汗地往远处走。 这是大号的风扇车，平日里放在官府里，若是百姓需要，以五级为处，一同前去官府画押租赁风扇车。 那一定很贵了。 非也，一户只需出100文钱，一户人家用这么大的风扇车，最多也就两三日的功夫便可清完糠壳。若是有勤快舍不得钱的，那便不吃不喝，差不多只需一日的功夫。 一五便是五户人家，一台大号的风扇车一日便是500文钱，两日就是1两银子，平分到百姓之间后，百姓也出得起这个钱。一户一日100文，当真不算贵。使者们心中各样的心思都有，官员及时换了一个话题，将他们的思绪引到了街道上的彩画和光亮的布匹之上。顾元白回宫之后，就让人去写了一封重新册封薛府两位夫人的命书。薛老夫人和薛夫人的诰命等级都往上提了一提，薛府之中能当家的男人们都已经离开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名声已臭得不入流之辈。顾元白总得让别人知道薛府不可欺负。等将这些琐事处理完，顾元白才松了一口气。他抬脚踢了踢趴在案牍旁边的两只狼，让他们去一旁的角落中趴着，又叮嘱公事： 每日让他们吃饱，可别饿着肚子来盯着朕了。 圣上，狼本性凶猛，你养在自己身边，这怎么能行啊？ 朕喜欢。 他做过不少危险刺激的事儿，还真别说，养两匹成年狼在自己身边的事儿，顾元白还真的没有做过。天性之中开始蠢蠢欲动，即使知道这样危险，也耐不住心痒手痒。 去找几个精通驯兽的人来，让他们瞧瞧这两匹狼如今被训到了什么程度。 是。 狼啊狼。 顾元白念了好几声，忽听到几道呼吸的声音，他转身一看，原来是趴在角落之中的两匹灰狼听到了他的声音，站起身走到了他的身旁。他们模样虽是吓人，但这会儿却是嗷呜低叫，一副妖宠的模样。 薛远当真把他们训得很好。 顾元白伸出手，其中一匹狼踱步到他手下，狼头一蹭，猩红的舌头舔过利齿和鼻头，也碰过了顾元白的手。顾元白一边撸着狼，一边抽出前些时日孔义林交上来的策论，慢慢看了起来。孔义林的这篇策论写了足足5000字以上，若是翻译成大白话，应当有20000字的量了。顾元白看得很慢，只有慢慢的看，他才能够将这些意思完全吃透理解，然后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等他一篇策论看完一大半之后，外头的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晚膳摆上了桌，顾元白拿着策论坐到桌边，吃了几口之后，发现文章里头还有一些俗体字的存在。俗体字便是简体字在古代时的称呼，汉字自古以来便有简体繁体之分。孔义林在文章之中若是碰到笔画繁多个头很大的字，也不拘一格，为求方便直接采用了俗体字。顾元白看着这些字就觉得熟悉，有时见到就是一笑，倍觉亲切。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